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系列广播剧《刑警803》，智擒飞贼，编剧乔普凡，导演孔玉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陈星是你纪念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。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。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就要你才有幸福的生活。光荣的刑警，忠诚的803，你用一腔热血，你用一片柔情， 重要线索。 中国人的心态还是沾着亲带着故，感情上就会有种沟通，有种信任感，有种安全感。丽丽见到803以后，对立情绪随之消失。她叙述了那天晚上的情形，并且同意记录。 那几天我身体不太好，情绪很坏，所以我要去打麻将。刘根没有打，他陪着我。我因为急躁又连连抽搐，一气之下我就和刘根提前走了。 几点钟？ 是第二天的2点多。 你是不是坐刘根的车走的？ 是的。刘根知道我的脾气，一路上他也没惹我。我家住在长阳路隆昌路口，到了转弯的地方，我看到77路站头上有个女青年和一个骑摩托车的青年在那拉拉扯扯的。 你先上来吧， 我不愿意坐你的车。 价钱可以商量的，来来来，你先坐上。 你再纠缠，我要喊人了。 哎呀，你这人怪了， 哎， 我是在帮你。哎呀，你别喊，你别喊。 刘根，你快上去看看。 是不是要管一管闲事儿？ 也叫你去你就去嘛。 哎呀，你先上来。 君子有成人之美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在下林德勤， 不懂事。 喂。深更半夜的动手动脚干什么？ 哎，朋友，我这是混口饭吃，末班车早就没有了，我送他回家，要价又不高，一张黄鱼头。朋友，你说这过分吧？ 人家不愿意，哪有强迫人家坐车的呀？ 哎，这位小姐，你就不懂了，拉客拉客，不拉哪来的客？没有客哪来的花票子？哎，本厂里不景气，打了8折回家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没有花票子，这开门七件事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你 送哪里啊？ 已经落乡了啊，营口路桥过去还有一站多路呢。 5块钱吧。 啊， 姑娘啊，不，小姐，你去坐上去吧。 就是 早点回家，也免得让家里人担心呢。 哎， 亚叔，我倒不在乎5块钱，再贵一点我也愿意。 哎，那是为什么？ 我对他不放心，我家那儿冷清，路上没人。 哎，不不忙，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正人君子头上又不会贴标签。你别看我做生意急吼吼的，我不是流氓，不是坏人，生意做不成不要紧，你侮辱我人格，不要怪我白米控啊。 你走开，我不愿意坐你的车，可以吗？ 十三点神经病，你拎不清啊你！你再想坐我车，我还不干呢。哎，这个朋友，管闲事的朋友，哎，哥们走了啊，你管去吧。哎，你， 啊，小姐，那你怎么办呢？ 没事，等吧，等头班车。 那还有好几个钟头呢， 我想走回去。又怕路上不安全。 是啊。哎呀，刘哥， 嗯， 你送一下吧。 哎，那你呢？ 我走回去七八分钟就可以到了。 丽丽，明天一早还有事儿呢。 哎呀，叫你送你就送嘛，少睡一点怕什么的。 好好好，听你的。今天晚上不好意思收你的钱，做好人就做到底了。 哎呀，真谢谢你们了。 上来吧。 我也不能叫你白送。 所以你说是你害了刘根，对吗？ 刘根本来不想多管闲事的，而且第二天我们还有事，刘根不想送，是我逼他去送的，是我害了他。那天晚上又不打麻将，也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。 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吗？ 他拎着一个大号的彩色猪皮拼接包。 那他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吗？ 我记得。 那个做生意的模特青年呢？ 我也能记得。 好，等一等，你向我们搞技术的同志详细的描述一下好吗？ 好的。 沈西，嗯，把东西拿出来。 什么东西？ 胸针啊。 妥当吗？ 有什么不妥当的？ 好吧。 丽丽，你还认得他吗？ 这是我的，我哥哥送给我的。 你喜不喜欢？ 我喜欢。 是失落了，还是随手丢了，还是…… 不，它是坏了，那个后边那个别针掉了。刘根拿去焊，已经放在他那儿两三天了，他一直没有时间帮我焊。 他说的对吗？ 对的，后面别针脱落了。 嗯，丽丽，请问你第二天到哪儿去了？ 宁波乡下，到我父母那儿去了。 这么巧啊？ 什么意思？杀人潜逃是吗？你满足了吗？ 请你回答一下，干什么去了？ 有必要回答吗？ 我想有必要。 你问的口气不对头，你一直把我当成嫌疑犯，听了让人生气。如果是我害了刘根，干嘛我还要从宁波回来？回来干嘛还要到火葬场？到了火葬场干嘛还要昏过去？你回答我。 既然你爱刘根，干嘛又恨刘根呢？ 我什么时候恨他了？ 白纸黑字，你写在纸上了。 好吧，你们抄了我的家。 丽丽小姐，你搞误会了。沈西他们拜访你，是你哥哥开的房门，而这张纸呢，你是放在桌子上的，对吧？ 你大概没有谈过恋爱吧？ 谈过。不过没有你多。 你懂感情吗？你恋人之间，爱就是恨，恨就是爱，有的时候爱和恨是分不清的。 行了，我希望你有个明确的解释。你跟刘根约好第二天一块到宁波吧？ 是的。 结果刘根没有来。 是的，我做梦也想不到他会出事。 你恨他失约？ 我越等越着急，我就恨他了。 这一般来说，你可以到他家去找他吗？ 可是时间等尴尬了，来不及，船票已经买好了。 或者改期再走呢？ 我一门心思想越快越好，我不能再拖了。 嗯，那这么说，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了。嗯， 我不想回答。 好。 不明真相总是有疑问呢。你说呢，丽丽小姐？ 非讲不可吗？ 还用得着问吗？ 丽丽小姐，讲清楚有利于侦破工作。 我可以讲明原因，但我有个要求。 可以。 我个人婚姻问题非常不顺利，我不相信命，但是好像是命里注定的。我还年轻，我希望能得到幸福，我还要找丈夫，还要成立家庭，所以我请你们为我保密。 这个你放心，公安局不是电台。 哦，那算了，不必讲了。哎，803，医院的证明你有吗？ 我本来想撕掉他的，不想留痕迹，可是我想回来跟刘根算账，所以我还留着呢。 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就交给沈西吧。 喂， 哎，沈西吗？ 哦，梁达。 嗯， 你在哪儿啊？ 我在儿童医院。 啊，你是返老还童了还是怎么了？ 你别开玩笑了，我遭灾了，惨得很呢。 哼，还能给我打电话，我看惨不到哪儿去吧。 真的真的，我差点啊步刘根的后尘，做刘根第二了。 哎呦，抱歉啊，不该跟你开玩笑的。来，什么时候？ 哦，就刚才，大概是2点多钟吧。 在哪儿？ 离儿童医院只有一箭之地。 那车呢？ 车被抢走了。 人怎么样？ 人还好，外伤，缝了6针。 啊？ 哎，沈西。 哎。 803在吗？ 在。 在干嘛呀？ 和丽丽促膝谈心呢。 啊？ 哦，没有，在谈话。 啊、 哎。凶手看清楚没有？ 看清楚了，是一老一青两个女的。 嗯， 他们呀就是烧成灰我也能认得出来。 朝哪个方向逃窜的？ 朝西南方向。哎，沈西。 哎， 我正式向你们报案啊。 好，我们马上到医院来。 哎，别别，我可不愿住院。 那你总得等我们来啊。 我已经叫护士迫降下车了。 啊。 哎呦， 怎么样？ 沈西，这样吧，一会儿你们到我家来吧。 好。 哎，再见啊。 再见。 803，梁达出事了，马上走。 哎，我可以回家了吗？ 哦，丽丽，跟你商量一下，暂时不要回家，也不要回厂。 那我到哪儿去啊？进看守所？ 这样吧，你跟我们一起走，到梁达家去住几天。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 走吧，路上告诉你。 803和沈西详细地了解了梁达被劫的经过，安置好丽丽之后，驱车到丽丽家。 哎，803，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？ 什么问题？ 从一开始，大量现象表明，丽丽有杀人嫌疑。你却不以为然，事实证明你是对的。哎，你是怎么思考的？ 现象当然重要了，因为现象跟本质有因果关系，但是现象不能够代替本质。那么丽丽身上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她爱刘根。从大姨妈的叙述当中，我确定他们是真心相爱的。既然相爱，怎么能够加害呢？那由爱就不能生恨吗？就像梁达分析的那样，由爱生恨，由恨生杀机，这里头啊必须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时间的跨度。而刘根和丽丽之间没有这些条件。另外，我了解刘根心地善良，不会抛弃或者欺骗丽丽，杀人之恨就没有基础了，是吗？ 哼，我本来想这个案子由我来撑主角，看来啊只能做助手了。说实在的，我拿到丽丽写的那张纸条，心里判断十有七八是丽丽下的毒手，想不到是去打胎。刘根做的孽，十月不负责。丽丽在等待焦急的心情支配下写下我恨刘根 合情也合理。 哎，不是说丽丽的花费远远超过她的收入吗？你怎么没问问清楚、啊？ 八零三，我在谦虚，你真的把我当作幼稚了，这还用问吗？他爹在宁波的收入会少吗？就这么个宝贝女儿，有钱还不让他花？ 下面啊，恐怕你要唱主角了。哎，八零三， 你好像非常看重阿字头了、啊。不过，我事到如今好像看不出什么来，头脑里只剩下空白了。听我吩咐。 真的没什么线索了？ 线索没有啊，不过我倒有个主意。 什么主意？ 从今天起，过12点以后，我骑一辆最高级的进口摩托去兜生意，说不定窃贼会上钩啊。 不过我倒是想做一笔更大的生意。 哦，跟谁做？ 丽丽的哥哥麦公麦雄。 哦，到了。 没有人。再听。 吵什么？ 啊，麦公，请你开开门。 本人有病，客人不接待。 哼，啊，妹妹任性，哥哥倔强，这家人，怪。 打100遍铃都没用，你们走吧。 怎么办？要不要亮牌子？ 麦公，我们是来报告丽丽消息的，既然你不接待，那我们走了。 哎，慢，慢， 请进。 麦公，你没有病吧？ 心病。 麦公，追悼会上让你受惊了。 什么受惊？这侮辱，这对我人格的侮辱。你们说，我麦家怎么会有杀人犯呢？啊？对了，我妹妹是被你带走的，人呢？ 在公安局。 岂有此理！把我妹妹送到公安局去干什么？ 因为我们是公安局的。 你不是丽丽的同事吗？ 不是。 你不是刘根的表姐夫吗？ 他也是公安局的。 啊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 我们是刑警。 他是我们队长，代号803。 哦，久仰久仰，大名鼎鼎啊。 我叫沈西， 早已幸会。那么请问，丽丽是不是凶手呢？ 不，丽丽也是受害者。 那么既然这样，请把丽丽交给我，以正视听，还我名誉。 恐怕现在还不能让她回家。 为什么？请讲明原因。 简单的说，是为了麻痹真正的凶手。 啊？用一个心上有创伤的姑娘去麻痹人，有必要吗？ 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案情来看，作案者是个有计划有组织的犯罪集团。今天就有一个记者的摩托车也被劫了，劫车的手段跟刘根案件相似。刘根被害以后，有人指证丽丽有作案的可能，甚至包括死者家属也有这样的怀疑。为此，我们将计就计，造成关押丽丽的假象，用以麻痹真正的凶手。 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那是你们侦破的手段，我在这位沈先生那儿领教过了。但是你们说丽丽太平无事，我又怎么相信呢？ 这是丽丽写的一张便条，我想足以使你相信了。 哦，丽丽的便条，我看看。不错，是她的亲笔。哥，我没事。这三个字一字千金呐。我接受表姐夫的安排。表姐夫是你啊，803。在他朋友家暂住几天。哥 请你协助表姐夫破案，安慰刘根在天之灵。 不假不虚吧？ 不假不虚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配合你们。我是搞科研的，一不会跟踪追击，二不会擒拿格斗，三也不会察言观色，就是凶手站在面前我也奈何他不得。你把凶手交给我，他肯定溜了呀。 卖功过谦了，协助破案非你莫属。 过奖过奖，你们要找我那就是可能要使你们失望的。 卖功，你曾经说过有人要买你的摩托车防爆装置的专利，啊不，严格的说是要买你的图纸，是吗？ 是的，来过一个小姐，后来给打发了呀。 你说哪些人对你的图纸感兴趣呢？ 总是办企业的吧，具体来讲就是相办厂。 还有呢？ 还有请指点。 捷车集团。 哦， 我们假设是个集团，即便单干的窃贼也会感兴趣的。 君子一言茅塞顿开，有道理。如果摩托上装了我的发明，他们劫车就难了。对对，这就敲了他们的饭碗，断了他们的财路啊。买我图纸就等于买了犯罪保险。 据你上次跟沈西所说，向你买图纸的人一无工厂二无车间，是吗？ 不错，没有社会效益，所以我不卖。等等，让我想想，一无工厂二无车间，那会不会是犯罪集团呢？ 第一次没有成交，这第二次还会来吗？ 说是要叫他们老板来谈，不过好几天了没来过。 你估计他们会来吗？ 很难说，鱼儿不上钩枉费心机啊。 他不上钩，我们敢于上钩。 803借助卖功破案究竟是失败还是成功了呢？请听第六集《卖功钓鱼》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智擒飞贼》第五集《重要线索》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祖文忠，录音合成董卿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音乐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演奏金鹰爱乐乐团，音乐编辑殷红、李音、苏东升、巨物、姚基文，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梁达由江玉玲演播，大姨妈由高玲云演播，麦雄由宋怀强演播，丽丽由宋以宁演播，阿四头由徐峰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

我？那么怎么向你们报告呢？是不是犯罪团伙？我吃不准呢。待会儿冤枉无辜，天地难容。这放走坏人，我良心要受到责备，我对此道不通啊。 好，这么办吧。从今天起，沈西和你作伴，一来保护你的安全，二来由他来掌握敌情。你看， 麦公啊，我吃住在这儿方便吗？ 哎，方便方便，不过总得有个说法，否则 我是你表弟，你是我表哥，我姓张，名叫阿三，家住卢沼岗，打鱼为生，这次来上海贩卖摩托车。 贩卖摩托车？ 对，贩卖到浙江沈家门还有大洋山，你看怎么样？ 不像不像。 怎么， 打鱼人风吹日晒的，皮肤黝黑的，哪有你这样白嫩的？ 请稍等片刻，我去化妆一下，你再看像不像啊？ 表姐夫啊，我能提个问题吗？ 请便。不明白的地方你尽管问，你一定要对我们的意图了如指掌，才不至于露出破绽呢。 我们为什么要装着贩卖摩托车呢？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，凶手劫车都有一个特点，只劫进口名牌车，并且都是新车。 哦哦， 这说明只要一劫到手便要卖，并且呢要卖高价。沈西作为买主出现，就有可能和他们接触了。 大表哥啊，侬一定生计好吧？ 哎呀，像像，家乡话也说得像。 我母亲是泥城人，我从小讲普通话。 是吗？ 哎，有人。 谁啊？我阿四头。 白公，我们回避一下。 哦，你应付他一下。 好的，你们往这儿走。 啊，来了。我来看看丽丽。 丽丽被他们关起来了。 凭什么？ 该死的，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。 哎，也怪丽丽，我劝她逃她不肯。 哎，不做亏心事你干嘛要逃啊？ 哦，你也不要太急，说不准啊，丽丽马上就要回来了。 他们已经派人来把她生活用品都拿走了。 不要急不要急，刑侦处我有朋友，我帮你打听打听。 啊，只有你才够朋友啊。 哎， 嗯， 那件东西搞好了吗？ 什么东西？ 防爆装置。 啊，搞好了 啊，申请专利可以赚大钱。 我想早点脱手。 有人买吗？ 有啊。 哎，我帮你介绍客户，有没有好处费？ 我说是你的朋友还是亲戚 啊？我随便问问 啊。如果是你介绍，可以给你10%的介绍费。 哦，哈，真能这样，我也可以发点财喽。啊，我走了啊。 啊， 我还要去伺候刘根的妈。 啊， 老太太怪可怜的。 这小子，刀切豆腐两面光，处处讨好。 哎，麦公， 嗯， 过去他经常到你这儿来吗？ 经常来。哦，那是过去，现在不常来了。 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？ 抱歉，本人不善观察人，只觉得此人挺热心的，不过有些俗气哦。 麦公啊，你跟他打交道可得留点神呐。 刚才是不是有不妥当的？ 不不不，你刚才回答得很好。 他是不是你们怀疑的对象啊？ 803，803， 我是803。 我是总部，梁达来电，丽丽从他家里跑了，不知去向。 803明白，转告梁达，不要着急，安心养伤。 总部明白。 这位小姐不安稳到了极点，这也太任性了。 这怎么办？是不是有碍大局啊？ 哎，麦克，我们请丽丽暂时不要露面，无非是想蒙蔽凶手。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有两种可能。第一，凶手是熟人，这样丽丽不露面造成被关押的假象，对破案有好处。另一种，凶手和刘根周围的人 并无瓜葛，那么丽丽露面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。可是目前呢，我们还不能排除第一种可能性，所以丽丽要是回家的话，还是劝她到我朋友家去住几天。 那让我去找她吧。 不必了，我们请您稳坐钓鱼台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钓到鱼啊。 本人从来没钓过鱼，就怕运气不佳呀。 我们会赶鱼上钩的，会造成鱼上钩的气候、温度和风向啊。 对，那么收钩放钩就全凭沈先生了。 啊，不，大表兄，我是你表弟。 哦，对了对了，表弟，普通表弟。 阿四头离开麦熊家，直奔刘根家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丽丽也不期而至。 娘，这是表姐夫给你炖的鸡汤，你无论如何要喝一点。 阿四头，你有情有义，刘根在九泉之下也会感谢你。 自家兄弟应该的。 我实在是吃不下，凶手抓不到，我吃不下。 你老人家放心，听说凶手有点眉目了。 是谁？ 听说丽丽已经被大表兄关起来了。 你听谁说的？ 艾斯特哥哥亲口告诉我的。 啊，仲业，仲业， 二姨妈，你要什么？ 快扶我起来，我要去找刘刚。 哦，我去打电话叫他来吧。 不要，我要刘刚带我进监牢。 什么监牢啊？你进监牢去干什么？ 我不能亲手杀了小妖精，让我咬他几口，忍出口气。 哪个小妖精啊？ 丽丽， 丽丽，丽丽进监牢了？是谁说的？ 别多问，快扶我起来。 谁呀？ 哎，娘，你安静一些，我去开门。你，丽丽， 让我进去。 丽丽，你不能进去。 你不要管我。 哎呀，刘根娘恨不得咬你几口肉。 让他咬吧。 你还是快走吧。 你不要拦我。哎， 谁呀？ 我， 丽丽。 丽丽，这监牢门是泥做的还是纸扎的？他居然能逃出来，还进我的家门。 伯母，是我害了刘根，我跪下了，向伯母请罪。 你跪得近点。 好的，伯母，我已经跪近了。 我打死你这个小妖精。 姨妈，你快住手，打住手，打吧，让他打吧。 王爷，你替我打。 娘， 阿四头，你替我打呀。 娘， 打死这个小妖精。 姨妈， 娘，当心身体。 伯母，你身体不好， 我自己打。丽丽，你有话好讲，你不要这样， 丽丽， 不要这样。我去刘根，刘根待你哪点儿不好？你为什么要害刘根？ 我也是好心啊， 我下不了。你怎么能下得了毒手，亲自杀了刘根？ 伯母， 刘根不是我杀的。 不是你杀的，为什么把你关进监牢？ 我没有关进监牢，阿斯头刚才告诉我的，你还想赖？ 是的，伯母，我只求你让我在刘根的灵箭手之下。 哎呀，猫哭老鼠，我不稀罕。 伯母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这支香我烧定了。 拦住他，不要让他烧，阿斯头，快，快让他逃了！ 大姨妈，大姨妈，谁是凶手？刘刚会搞清楚的。 他还敢上我们家的门，害死我儿子还不够，还想气死我呀！ 大姨妈，大姨妈， 丽丽，香给你。 阿四头， 啊， 当着刘根的灵前，我问你， 什么？ 你恨刘根吗？ 说老实话， 说假话不得好死。 恨过，不过过后也就算了。 你恨我吗？ 我要恨你为啥通风报信劝你逃走。 你相信我是凶手吗？ 你也回答我一个问题。 什么？ 你是不是逃出来的？ 我是逃出来的。 啊，是吗？ 你回答我，我是不是凶手？ 就是把你五花大绑押上刑场，我也会为你叫冤的。 你不相信？ 不相信。 那好，阿斯特，你愿不愿意帮我抓真正的凶手？ 你去抓凶手？ 我认得出凶手。 到哪里去抓？我去。 摩托车交易市场，他们劫车，总要拿出来卖，要挣钱，总会在交易市场露面的。 凭着过去的交情，我答应你。 那就请你一起跪下。 我跪。 刘根，丽丽从宁波回来了，事情，你所担心的事情都办妥当了。丽丽跪在你灵前向你发誓，认出凶手，抓住凶手，为你报仇。 丽丽，我帮助你，一定要找出凶手。 刘根，等我找到凶手，再来祭奠你。 根据莉莉梁达描述的凶手形象，通过电子计算机处理感知出照片，分送各区县派出所协办追查。上海各报破例统发梁达写的小翼摩托防爆设想文章。与此同时，突击检查了自发形成的摩托交易市场。侦破工作根据803敢于上钩的设想进行着。丽丽和阿四头来到了摩托交易市场。 朋友，这是想出手吗？ 哎，对啊，出手之后换一辆更高级的。 用了几年了？ 3年。哎，朋友，我这保养是很挺刮的。 什么价？ 买的时候13000，有发票。哎，现在卖你15000算了。 丽丽，这辆车到底怎么？ 这车当然，朋友，你理不清嘛。 仔细着看 啊。现在哪样东西不涨价？ 哎，你这辆是雅马哈。 怎么样，小姐，看中了？ 我再看看，这辆车， 小姐，你可已经前三圈后三圈足足看了15分钟了，就是找对象也不至于这么盯着看吧？ 哎，没有，哎，说话客气点啊，叫和气生财， 想得对，想得对。哎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拆开来给你看也行。 你拆吗？ 啊，好。哎，不，请你发动一下啊。 发动一下。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好。借名牌小日本的东西不赖是不是？嗯， 对。哎，丽丽，这辆车马马虎虎啊， 切，口气比力气还大。 哎，你买了几年了？ 对对，他差 4年。 4年还这么新？ 我跟你说实在，老娘只有我这一个宝贝儿子，怕我碰歪鼻子撞断腿，横竖不让我骑，再放下去啊快要成装饰品了。哎，我可是孝敬老娘才来卖这车。 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么多，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发票啊？ 对对对， 怎么样，信不过我是不是？ 眼见为实嘛， 啊， 你拿发票来啊。 就是， 免了吧，小姐。 为什么？ 像你这样挑剔的角色，十买九不成。 这叫什么话？ 哎，浪费口舌，不值得。 哎，你是不是心慌了，朋友？ 你这是什么话？ 明说吧，是不是拿不出来啊？ 就是呀， 啊， 我拿不出来又怎么样？ 那就是来路不正。 啊，就是， 你算什么东西啊？ 哎，朋友，有理不在声高啊，嘴巴干净点。 我是孝敬老娘啊，2-3年没动拳头了，惹我发火呀你！ 哎，千万别发， 滚开滚开滚开！ 你想打人啊？ 就是， 我打你又怎么样？ 哎，当心！ 你打呀！哎呦！阿嫂，摸摸他口袋，有没有发票？ 哎，丽丽，我这的口袋是 放……啊，放手放手！你想干什么？放手！ 你拿不出发票，我就送你进监牢。 对对对， 你还想打人？ 就是， 哎呦！ 让开！干什么 ？ 你们在这干什么？ 还是醒你了！兄弟，同志，这是我的发票。 小姐，你非法侵犯他人，跟我走。 是他先动的手。 少啰嗦，快走！ 哎，同志， 我干嘛？ 请你放开这位小姐。你是干什么的？ 八零三是我表姐夫啊，你别搞错了。 你表姐夫？ 那好，就请你跟我们一起走一趟。 对不起，和我没关系，少赔了啊。丽丽，你放心，我打电话给八零三，快走吧，吃不了兜着走啊。 你放开我！ 八零三，请你去，你逃出来还想惹是生非，快走。 原来是逃犯啊！ 哎，听说前几天杀人劫车的是个女的， 没准儿就是她。 刑警将丽丽带下，实际上是保护了起来。侦破工作根据803赶鱼上钩的设想进行，但鱼儿是否上钩，请听第七集《鱼儿上钩》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智擒飞贼》第六集《卖公钓鱼》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祖文忠，录音合成董卿，音乐录音田素英，音乐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演奏金鹰爱乐乐团，音乐编辑英红、李音、苏东升、巨物姚基文，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梁达由江玉玲演播，大姨妈由高凌云演播，麦雄由宋怀强演播，丽丽由宋以宁演播，阿四头由徐峰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曹雷、魏思云、倪康、韩维红、严崇德、张芝、罗岗生、魏民、陈英、于肖冰、蔡红等。解说丁建华。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，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。 了。